欢迎欢迎敏超，敏超来到他已经和我们聚会大概有四个多月了，他也申请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就是公开的接纳他成为我们的会员。那这我们请敏超来到前面，我们就问那五个问题。哦，拍手，太好了。我本来要跟大家分享上礼拜OK， 我就讲好了。上礼拜我去永和的教会讲到，他们每献一首歌就会台下有人拍手。那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讲完道他们也拍手。所以我不太确定，因为是我讲道讲得很好，还是他们很高兴终于结束了。anyway， 拍手。好，哎呀，我们很高兴。也许你可以拿着这个。我们很高兴敏超加敏超弟兄加入新福，那我们就问这五个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也有弟兄或姐妹还没有成为会员的，我们认知你是一个基督徒，定义上你就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定义你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而这个不是一个属灵很空虚的口号，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表现就是在于你是一个基督在地教会的成员。那我们这边是有，你可能会说比较正式一点的会员制度，但是如果你平常委身在一个教会，正常在那个教会聚会，也和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团契，其实你就是那个教会的成员。那今天我们就是敏超，今天我会问他这五个，我们五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要成为新福的会员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上课，你只要稳定在这里聚会超过三个月，你愿意加入会员。然后我们问这五个问题，这我们之前已经问过敏超了，这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只是要确定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异端，然后也是确定你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愿意在这个教会的牧养和教导和督责之下，也乐意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连接。 OK， 好，所以这五个问题，明超，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新约旧约圣经是独一上帝三一上帝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最高准则？你是否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全备且唯一可拯救人出死入生的救恩？ 相信。 好，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承认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全然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你敬畏上帝，因而全然信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 相信。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认耶稣基督不只是你的救主，也是掌权你生命的主？你是否应许依靠圣灵，借着上帝的恩典，撇弃这个世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致死你的罪，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新生命？ 相信。 OK。第四，你是否同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这个教会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治理？你是否在信仰教义以及生活上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教导、纠正和管教？你可否承诺尽力支持这个教会的敬拜以及事工？ 同意。 OK， 第五个问题，你是否认知你加入这个教会，你就是一个以基督为首教会的肢体，因此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你有连结，也必须分担彼此担当肢体的重担？ 愿意。 OK， 你是我们的会员。 OK， 谢谢。你要讲几句话吗？ 好啊。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是上帝带到我的来到这个教会，可以说在一个转换工作跟环境的过程当中，我在找寻一个可以稳定的教会。当然这过程有一段的时间， 然后我本来其实对这个信仰，就是我相信上帝，可是怎么说？我觉得我的生命，不配当做一个基督徒。怎么说？因为我还是知道知识上的上帝，可是我生命当中可能并没有，活得这么的基督徒。对，就是说，因为我会祷告，但是我没有固定聚会。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新府的时候，是在复活节那一天。我拿到一张卡片，那张卡片提醒了我说，上帝是带领我的人，带领我的上帝，然后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那他没有忘记我，他一直的在我身边去提醒我，带领我，然后让我知道说他才是那位的上帝。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刚好有机会来到新福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个时间点是上帝提醒我要好好的回到他的面前，就像阿当哥今天讲的那个浪子回头吧。其实在我几年前五六年前，我同样再次回到上帝的时候，也是这浪子回头的故事让我重新的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小儿子就是尝试的去外面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一些自己以为可以拿到这赚取世界上的一个事物，但是却发现了就是我们那个思想上可能上帝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备案，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才会去寻求他的帮助，可是却发现了就是提醒到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赚到了世界可能会却赔了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再次提醒我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真正的价值可能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永活的生命。对，所以另外一点是我来到这里教会，我是有一种看见是说，这个是上帝能够在这个我生命这个时刻是符合我的教会，原因是在我的知识上的认识跟圣经上的认识，我觉得我不足够，我需要更多的认识这个圣经以及这个真理。谢谢。 谢谢。欢迎你来到新福。